你耐唔到河噶，你知 嗱？呢个你要睇下究竟中央会唔会主持公道？佢会唔会咧就唔俾你任何即系嗱？其实讲真啦，你要梁振英顺利落台，同时间你要 make sure。習近平嘅意志，佢自己要揀邊個就揀邊個。你呢個係可以順利執行到嘅話咧、其實講真啦，我哋依然係唔會相信咧係有真正嘅自由競爭。嗱 ，as long as 咧，你泛民咧，其實講真，泛民攞得越多票咧，其實嗰、那個其實你係逼緊呢、這個習近平咧，係一定要 干 係更加去干預呢個選舉。因為其實講真嗱，如果佢啲票鬆動嘅話，咪有你嚟咯。但問題就係話，如果我真係有你嚟，我啲票唔夠衝動，喂，真係你要過半㗎嘛，大佬啊！如果你係打成軍勢，係咪？喂，你而家兩個啫，喂，如果又多一個，你真係有自由競爭，你邊度夠過半㗎？你條數計得到㗎嘛？ 三個都唔過半啊，隨時。 係啊， 你而家揾下 劉選都隨時。 劉選，你而家揾下余若薇出嚟咁啊，劉選。 所以其實咧， 我舉個例子係余若薇咁啊，劉選。 所以其實咧，講真就你而家叫做泛民主300 plus 啦，即係叫做係攞到300幾票嘅話咧，其實係逼到中央咧，其實係棄選呢個葉劉嘅。因為其實講真，我都講過啦，如果佢係可以用鐵票少呢個理由去勸退梁振英嘅話，佢可以用同樣嘅理由。是去 協逼佢邊個嘅？協逼佢走嘅。 係啊，逼佢走，因為 逼佢走，逼佢走，因為得嘅。 係啊。 但係即係我覺得葉劉個問題咧，始終就係佢嗰個支持者個 support base 咧唔夠廣泛嘅。見到佢，即係佢，但係個新民黨本身就細黨咧，兩席，一三席，跟住再加上其實佢主要都係啲中產。即係支持佢嗰啲都係， 咁你會入到選委 保守嘅中產支持，唔係但你 得嗰堆人佢好多入到去選委噶嘛？你講緊 我知，但你中央睇即係你係咪任命一個人做特首，你都要睇佢係咪即係係咪真係有些少民望啊嘛？即係你唔肯佢完全即係 唔係所以佢支持度啊？不支持度 咁但我亦都即係提翻啦，即係其實講真，即係。我如果中央下有人听呢个节目啊，即系都要提一提佢。讲真，你都要揿住梁振英个大佬，因为其实讲真咧，佢即系作为一个现任特首，佢、可以过啲黑材料俾叶柳，然之后嗱，我可以 打我 嘅 合 作， 但你唔好告我，系咪、你怼死佢？ 我咁揿 系另类嘅 Kingmaker 嚟噶，佢系。 唔系，但系问题你要揿得住梁振英，你首先系要揿得住泛民或者其他识玩立法议会规。议会游戏嘅人、就唔好再玩埋嗰啲乜鬼嘢独立调查委员会自己走去私自调查嗰啲咩 UGL 嗰啲咁嘅嘢。即係如果唔系嘅话，对于梁振英嚟讲，喂唔安心嘅话，我都继续走去咁同你玩嘅咋嘛。喂你共产党可以咁样保证我 嘅。咁所以你一系你就系要你系要严密地。 杀咗朱凯迪嗰个咁多嘢真系。 唔系你系要严密地去监视佢囉，即系你唔可以俾佢乱嚟囉，或者系你令到佢变咗冇牙老虎啊，系咪即系。啊！你放长假啦，系咪？喂，你而家你剩翻几多日子啫？系咪？反正梁振英成日放假噶啦，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紧要嘅，即系你要 hands off 噶，你要 hands off 噶，即系你令到喂梁振英，如果你系唔去，即系你要 make sure 佢唔去扰乱呢一个选举嘅话咧，喂，你最好真系你要剥晒佢啲牙先得，大佬真系。呢個係緊要喎，咁但係另一樣嘢啦，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講到梁振英，佢真係退咗場之後，我哋亦都成日都講嗰樣嘢，就係話嗰個禍港四人幫啊，其實係港獨嘅背後黑手嚟噶嘛，即係如果你承報嘅思路啊，其實確實亦都係你講到，即係如果梁振英退咗場之後，而新嚟嘅嚟緊呢一個特首，佢係真係會承諾重啟政改。你即刻将呢个港独嘅威胁消弭于无形啦，已经边有人提仲提港独啫？ 咁我谂系会少人讲港独嘅，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即系你个八三一决定咧， 呢个要又系要揾个下台阶咧，又系要 放心，唔会有任何下台阶呢一嚿嘢啊，永垂不朽嘅，你唔使担心。即系当 吓。咁啊，即系你自己点解唔永垂不朽咧？你话 唔系啊？即系你谂翻转头啊！你习近平当佢对港事务系剔咗呢一条强硬路线嘅话，其实你话张德江渗好多私货落去八三一

喂，屌你唔好打佢啊，大佬。其实唔系，其实假打嘅。我调翻转咧，我捧你咧就系假捧嘅，假捧咧就吓呢个嘅，即系嗰个关系喺呢度咯。所以我觉得啫。 嗯。 咁至於你講到我頭先，我可能講錯咗，就話佢港獨離開，唔係咁解。我意思就話，而家呢一陣嘅風潮咧，係會消失嘅。 唔係兩個因素嘅。第一就係話嗰啲頭面人物咧，其實都陸續退場啦。係嘛？即係你見到就係話啊， 梁天琦承認懦弱， 係啦，飲酒自廢啦。咁你清正嗰班友，其實講真，除咗飲酒之外，都唔知做啲乜啦。你而家真係阿陳在義佢所講嘅説話，即係你叫港獨嘅人係嘛？即係要過街老鼠，然之後人人喊打，即係。你尤其是见完周融之后，咁你真係下面嗰啲即係其他维稳组织又真係有样学样喎，係咪咩爱港之声又真係闹佢又成个，但讲真啦，其实花生台听众呢就唔应该呢，其实就叫幸灾乐祸，其实即係我自己觉得就唔应该嘅。因为讲真，你嚟緊你之后你真係被 DQ 嘅呢，其实係陆续有嚟嘅。 如果之前有睇我篇文就知㗎喇。 係啊，我知你 陸續發生㗎喇。 係啊，你篇文。即係講真，你係咪可以人人喊打嘅啫？即係喂，你如果人人喊打，你好似你話齋啦。咁七警嗰啲得唔得先？ 係，我下轉。 係啊， 休息一陣 返嚟講七警佢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 Pinner， 我係劉世良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P 一百八，好特别，我系萧阳。